有人说他是一个小国家的王子，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不管真实身份是什么，他的重情重义和让人叹服的侠义心肠被后世人广为流传。裘然客走了，风尘三侠的故事还在继续。李靖打开那些箱子，除了金银珠宝，更为珍贵的还有裘然客珍藏的兵书。李靖迫不及待地打开看，竟然是一些早已失传的珍贵篇章。李靖研习兵法多年，这回看见这些珍贵的兵书，就跟饿狼看见肉一样，一屁股坐下不起来了，当时就看上瘾了。看到精彩的地方，恨不得马上能上战场，真刀实枪的实践一下。不过很快真正的考验来了，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他的部队很快就占据了长安，李唐王朝建立了。这个时候李靖就在李世民的帐下南征北战，自己多年所学的兵法这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场。战场之上要是提起李靖的大名，说人人都怕呀，那是文学夸张。反正啊，要跟他打，这对手且掂量的，实力差点的直接用这36计最上那一计开溜。公元621年，李渊攒够了实力，把矛头对准了盘踞江南的军阀萧显。李靖坐镇夔州，皇上的命令很简单，就是让他伺机而动。九月份突然下起瓢泼大雨，这场雨下了十几天，长江水暴涨，波涛汹涌，水势极其险恶。这场雨给萧显吃了一颗定心丸，长江发洪水了，你唐军再猛也不会这个时候用水路进攻吧。萧显自以为聪明，把士兵们都调去种地了，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对手李靖就敢这么干。其实唐军里头啊，也有很多人劝李靖，毕竟现在发洪水呢，到时候万一没弄好，自己再被大水冲走了。但是李靖摇摇头，这兵书上说得好，用兵贵在神速，如果这个时候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打江陵，这萧显肯定来不及接应，一打就破。为了鼓舞士气，李靖亲自带领2000多艘战船顺江而下，直捣萧显的老巢。这萧显仓促应战，江陵告急，李靖轻松地拿下了江陵的外城和萧显的战船，唐军大为振奋。江陵城里，萧显马上派人送出命令，调遣种地的士兵前来增援。可就在这个时候，李靖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放弃战船这样的战利品，让这些空船顺江而下。明明是拿下了敌人的战船，有这些战利品实力不是更强了？这李靖为什么要让这些空船白白的顺江而下呢？有一个下属很不明白，马上提出质疑，长官，为什么要放弃这些战船？李靖微微一笑，为什么？我问你，用这些船换一个江陵城，你愿意不愿意？下属听到这话愣了一下，用这些船换一座城，那我当然乐意了。李靖接过话头接着说，就是啊，我现在做的不正是这件事儿吗？这下属还是不明白，长官，属下愚昧，还请您明示。好，不明白就问，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我再问你，如果你是萧显，现在被困城中，你要做什么？下属想都没想，当然是找救兵了。没错，萧显现如今就是在搬救兵。可是如果我们让这些战船顺流而下，那些救兵看见空船就会误以为江陵城已经被咱们拿下了，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过来增援了。把这些都点明白了，下属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啊，高高啊，长官就是长官，您不服不行。 果然消遣的救兵看见这些顺流而下的空船，误认为江陵城不保，没一个敢过来送死的。这边消遣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救兵，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大开城门投降吧。这一战李靖得胜而归，随后李靖又率兵征讨江淮地区的反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在统一南北的过程中，李靖是功不可没，他也做了大唐的兵部尚书、扬州都督府长史，坐镇江南。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爆发，李渊被迫退位，原来的二公子李世民一夜之间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三年之后，李世民任命李靖为行军总指挥，征讨突厥。李靖再次施展了战神的风采，一手来文的派出间谍在突厥内部搞建离，一手来武的带领3000精锐骑兵长驱直入。突厥首领万万没想到，这唐军跟魔鬼似的，突然就出现在了自己眼前。再一打探，纳闷了，咦，怎么只有3000人呢？不对，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后边绝对跟着大部队呢，快跑吧。李靖的军队来势汹汹，3000精锐造出了千军万马的架势，把这突厥吓得拔腿就跑，一直跑出1000多里才发觉自己上当了。捷报传到长安，李世民激动万分，当年汉朝大将李陵以5000步兵和匈奴血战，虽败犹荣，今天李靖以3000骑兵威震北方，这可真是闻所未闻呐。随后突厥首领被李世民用计杀掉，李靖班师还朝，皇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不过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李靖这个大功臣又能否全身而退呢？就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时候，御史大夫偏偏唱反调，上书弹劾李靖，说他虽然功高盖世，但是在破敌之后，突厥的那些珍宝却有很多都没带回来，战果不利。这言外意思啊，就是说这些珍宝兴许被李靖带回来了，没上交，他私吞了。皇上一时半会儿也闹不清楚缘由，特意下旨此事不予追究。旨意是下了，可皇上心里难免膈应。李靖拜见的时候，皇上不分青红皂白的狠狠的就把他批了一顿。这李靖啊也不辩驳，这种事儿肯定是越抹越黑，一个劲儿的叩头谢罪。后来唐太宗才知道自己冤枉了李靖，又赏东西又升官的。从这件事李靖看出来了，官场险恶，比战场还难对付，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进坑里，很可能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李靖是无心官场，推脱有病回家养老去了。刚到家2个月，这吐谷浑进犯凉州，得派兵去反击呀，就跟朝廷里没人似的。唐太宗又找到李靖，而这个时候李靖已经是60岁的花甲老人了，洪福呢又卧床不起。唐太宗本以为李靖会推辞，没想到这位老将一口答应了。当时出兵的时候可是寒冬腊月呀，一路上迎着风雪，部队走了几个月去跟吐谷浑交战，这里边的辛苦可想而知。老将军出马没让太宗失望，吐谷浑被平定，李靖被封为魏国公，他的画像挂进了凌烟阁，成为唐朝著名的凌烟阁24功臣之一。其实早先这凌烟阁原本是皇宫里3清殿旁边的一个小楼，丝毫不起眼儿。贞观17年，当时的太宗皇帝40多岁，这搁现在肯定是正当年，没工夫怀旧。可古时候人们常说人活70古来稀呀，70就算高寿了，这40多差不多呀也该步入老龄了。太宗很怀念当初一起打天下的各位功臣，这些功臣当中有的已经辞世了，还活着的也都是一头白发了。 太宗让绘画大师阎立本把这些功臣都画下来，跟真人一样大小。褚遂良题字挂在凌烟阁，一有功夫太宗就去那儿怀旧一番。平定吐谷浑，李靖再次归隐照顾生病的洪福。这段时间最大的安慰就是听说东南海上忽然冒出上千艘的海船杀入扶桑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李靖知道这正是三哥裘然客，欣喜的他老泪纵横，连忙倒酒向东南连敬三杯，庆祝三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贞观23年，78岁的李靖病情加重，这时候洪福已经先他而去，唐太宗亲自到病榻之前探望，一看昔日驰骋战场的老将军如今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太宗忍不住涕泪交加。这年的4月23日，李靖病故，太宗悲痛不已，下令让他陪葬昭陵，谥号景武。这段风尘三侠的传奇故事就此告终。不过这三个人历史上都是确有其人，这是明确记载在史书里的，可能一些小的细节上会跟正史有些出入，不过大体上传说的方向和正史并不相悖，可见历史上有些传奇人物并不是老百姓编造出来的。像红拂女这样的小人物没有专门的传记来记录她，但是她的故事却在老百姓的嘴里代代相传。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就算爱情一个假期流浪在